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11月5号星期一，欢迎你来到10点大陆机。这个时间呢，我们应该结束了周一的工作啊，有些朋友还在学习啊，生活是一直在像陀螺一般的转来转去往前走的啊。那现在是10:02:23，我想大多数的朋友已经在这个城市结束了一天辛苦忙碌的工作，开始准备入睡或者调整自己的一些节奏啊，洗洗啊，涮涮，然后准备明天的工作学习。那我真的是诚意的邀请到在每天晚上的22:00-23:00，你可以找一个小时的时间，哪怕你躺在床上打开收音机，或者打开你的智能手机或者 pad， 听听看看10点大陆剧，都是一种我们良好的互动和回馈。我是周准，我在北京向你问好。这个节目呢，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 98.2。我的名字叫周准啊，一个你或许见过或许未曾谋面的电台主持人。我们节目呢有2种收听收看方式，请允许我再介绍一下。第一种，你可以关注微信的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找到直播间，点击10点大陆机就可以跟我互动聊天了啊。第二种呢，是我们主流的战场，当然那个也是可以去的，因为大数据的时代，其实我们的监制、我们的领导都会看2个视频直播间的数据。当然花椒也可以是作为你选择收看10点大陆机的一个方式，你可以关注10点大陆机，下载花椒之后，然后就可以听到看到10点大陆机了。在10点大陆机的周一到周五的设置节目当中，我把周一的节目设定为岁月留声机，因为在茫茫的我们的岁月长河当中，如果你是真的喜欢听华语流行音乐的朋友的话，一定会对这个环节非常有期待和依赖。为什么？因为不同年代的歌曲代表了不同年代音乐的一个风向标，还有就是不同年代我们在那个年纪，比如说1999年，比如说2006年，你在做什么，那个时候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跟现在18年11月5号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一点点的不同，时空感记忆感，然后年代感都不太一样。那就有幸每个周一的晚上，我们在10点大陆机之岁月留声机的环节里，可以跟我一起听听华语乐坛那些可以真的被记住的，可以认为是骄傲的声音。我每天晚上会选择大概8到9首歌，周一的晚上都是有年头的唱片。今天我看了一下我准备的歌曲当中，年代最早的是2011年，距今是大概7年的时间，也是一张我非常有意义的翻唱专辑。我想问问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里，有多少喜欢周华健的朋友？ 其实华健有相当扎实的歌迷和影迷群的，华健演过电影，就单说影歌迷来说，华健的歌迷大概有70后、80后，90后应该也会有华健的歌迷。周华健的音色呢，真的是你会觉得你听他唱歌一点都不会担心什么这个音唱不上去，低音低不下来，情绪给不到位。就我觉得华健就是在舞台上就是一个人来疯式的人物，他永远是阳光微笑，还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大笑，领引这个华语流行乐坛男生部分啊，出了那么多张专辑，为什么今天要送一张2011年的专辑给你听呢？因为2011年的时候呢，我刚刚进电台2年的时间，我在电台里主持音乐节目的时候，还听到了这张专辑，我还可以介绍过，这张专辑真的是一张翻唱专辑，翻唱的像很多像啊。陈淑桦、王菲啊等等一些歌曲致敬，邓丽君等等的，而且这张专辑的制作也是相当的精良啊！而且华健呢，在这张专辑当中真的是反串花旦的角色，因为这张专辑就叫做《花旦》，我想你已经知道哪张专辑了。2011年那张专辑横空出世，《花旦》，因为是一个机缘巧合的契机，有一天呢，华健在家里唱 KTV， 然后唱了一首歌之后呢，母亲就热泪盈眶，唱的就是母亲喜爱那首《天涯歌女》，然后华健就在心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伏笔，说一定整一张创作一张有意义的翻唱的专辑送给家人，送给歌迷，送给自己，于是这张专辑就在那个年代横空出世。真的，华健挑战了出道20年来啊第一个反串的角色，他当了一回花旦，拍了大量的宣传的照片，而且专辑的封面也非常的好看，就是一张花旦的脸。我们说这个旦角啊不好唱，经常有反串的表演。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2011年发行的专辑，名字叫做花旦。其实我们看到这张专辑当中的一些幕后的像当当的人物，有作词者李安修、李宗盛、林夕娃娃，现在也是顶尖的词曲创作人，作曲者更让我们觉得心动的陈耀川，还看到了李健和李宗盛的身影，所以这是一张超级保驾护航的唱片品质。那在今天晚上呢，我要送给你第一首歌曲。2011年你在做什么呢？我已经工作在电台2年了，那个时候还真的是害怕空播，害怕自己说的话连不上，可是现在我也成为一位老员工了哈。我希望今天晚上所有的推荐的歌曲都能掀起你，勾起你一点点那个年代的回忆啊。这张专辑我听了无数遍，每首都好听，每首都可以张主打，因为是翻唱的经典哈。问啊，那来自于陈淑桦的歌声，有请周华健。 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谁为你感动？如果女人总是等到夜深，不会付出青春，她就会对你真。是否女人永远不要懂，他最好永远天真，为他所爱的人。 我有一个朋友叫张波，他是一个旅行达人，而且从事自己相关喜欢的工作，是一个热情极致的人。他说2011年我在忙着逛中国，他真的是把祖国大江南北非常多的地方走了一个遍啊。他是那种用脚步丈量土地的活的 GPS， 他去过的地方一般都在他心里。在我做我直播，就是上午那个直播旅游节目的时候，他基本从来不会准备稿，因为他所有的知识点全在脑海当中。 谁让你心痛？谁让你心痛？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谁为你感动？只是女人容易一往情深， 总是为情所困，终于越陷越深、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只是女人容易一往情深，总是为情所困，终于越陷越深、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 我们经常会因为一首歌驻足停留，也许那一刻它打动了你，也许那一刻你想起了曾经那个年代的自己和与你有关的故事。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是曹轩宾，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黄国伦，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欢迎你来到2018年11月5号晚上的岁月留声机之直播的十点大陆机。各位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北京时间来到22:13钟，我们时间就像一页一页的用心写字的纸，翻过去之后呢，会有新的乐章篇章重现。你可以用你的心，用你的美好的生活质感去写下有温度的文字。当你静下心来翻看那些写过的文字，你会觉得人生会有很丰富的意义啊、因为我们是同一类人，所以在夜晚会变得极其的敏感，又没有那么多的设防。我希望节目当中我们呈现的是这样一种交流的方式。看到了张二宝说，走过的路，看过的书，爱过的人，心都会记得。还有刚刚陪伴是最常听的告白王说，人生带着走的是带着走的财富是什么呢？你可以细致的描绘一下啊。还有一地狗毛，张波，你们都来了，很开心啊。游泳的云呢是政治老师，他非常的风趣幽默，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那个方法论的好老师。他说，终于等到华健陪伴我中学大学和刚工作的时光，天涯歌女和花旦都是精良的制作，相当棒的一张专辑。我建议大家，真的，如果你是某 APP 的付费用户的话，赶紧下载整张专辑来听一听啊！如果你是真的是唱片爱好者，去买一张地道的专辑。谢谢送我的超级福袋啊！这个福袋里已经装满了浓浓的祝福，祝福里写着健康快乐，永远做自己就对了。刚刚那张专辑来自于2011年的周华健的《花旦》，是一张制作超级精良的可听度9分的翻唱专辑。那时间再往前推，大概6年的时间，来到了2005年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05年，我想我大学毕业刚刚几年，刚刚踏入社会，应该是配了我人生当中第一条广告的配音吧。当时是李亚鹏的广告，叫做下岗再就业的广告哦。这个广告还挺有下岗再就业的广告啊。然后确实对我有意义非凡的时刻。我记得那次我配音呢，2005年哦，然后我配了大概6到10秒钟，很短的一句话啊，就给了我600块。哇，那个时候我觉得这是巨款，特别的兴奋，而且莫名的感伤。然后就跟我的朋友一下子去了那个湖北的九头鸟，那个时候有九头鸟餐馆，吃了剁椒鱼头啊，然后热干面，还有这个竹筒排骨饭，香的不得了。我两个人喝了3瓶啤酒，觉得幸福一塌糊涂，落了一地的眼泪那种感觉啊。然后回到自己，租的特别简陋的房子里，坐在马路牙子看星星，看了半天，说这样的配音每天有就好了哈。所以说，一定要准备自己所有的东西，让自己呢慢慢沉淀在你的兴趣所在当中。虽然有的时候达到那个目的的时候会有一些坎坷，有一些荆棘，但是你需要执着面对。当你真的用尽全力哈，执着的甚至有点傻气的朝前狂奔的时候，全世界的大门都会为你敞开，至少要让路吧，不会撞到你啊。张波他说，最享受莫过于躺在床上，一边听着10点答录机，一边怎么样呢？一边刷礼物，对不对？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张二宝说，面窝配蛋酒，我值得拥有。好吧，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佐料哈。那第二首歌来自于2005年，我现在觉得就这个女歌手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那种很清纯，很有大家闺秀的感觉，就是那种出水芙蓉，不用化妆就很好看的那个歌手。而且这个歌手现在又多了一个身份，超级导演啊。那部电影我想你看过对不对？很多的歌手为这部电影献声啊，后来的我们啊，陈奕迅、田馥甄、五月天，后来的你们怎么样？过得还好？是否有联络？是不是彼此实现了5到10年之前那个岁月当中你们的那些梦想和理想？不管实现了，或者是依然在搁在旁边，但是那段岁月发生的故事是磨灭不了的。2005年的时候，刘若英呢发行了个人专辑叫做《一整夜》哦，然后呢看到了作词人，因为每张专辑都是需要优秀的音乐人鼎力相助的，我看到了我非常喜欢的施恩成先生啊、姚谦，还有作曲者，还包括杨坤呢啊，杨坤那个时候就帮《一整夜》的，这个刘若英写歌了哈，杨坤先生。唱歌的姿势非常潇洒，经常是话筒翻3下，啪接到了尾巴，并没有接到这个麦克风头部的位置，当然需要练习啊。2005年，你在做什么？刘若英正在唱这首歌，很好听的歌曲。你喜欢刘若英吗？我觉得刘若英真的是很有书卷气的女歌手啊。一次幸福的机会，送给你身边的朋友和你自己啊。 在那么有限的生中，能被所爱的人深深爱过，或许不该再奢求再远什么，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在艰难地说了再见后，你真的不该再紧紧抱我，刚才还能体谅地放开你的手，不代表我就够坚强洒脱。我们曾有过一次幸福的机会，当玫瑰和诺言还没枯萎，别说我不后悔，曾经逆风和你一起飞，我们曾有过一次幸福的机会，似乎就要拥有爱的完美，你说 友说，在花旦发行的那张专辑的时候呢，那个谁给我点了一首歌，是周华健的歌，就在电台里。今天晚上忽然有种往事照进现实的感觉，看看身边2018年身边的摆饰、家庭的装修、我自己穿的衣服，一切都有一些变化，但是没有变的是曾经的那颗滚烫的心。 放开你的手，不代表我就够坚强洒脱。我们曾有过一次幸福的机会，当玫瑰和诺言还没枯萎，别说抱歉，我不曾经逆风和你一起飞。我们曾有过一次幸福的机会，似乎就要拥有爱的完美。你说别哭，我说不哭，然后我们都留下了眼泪。然后我们都流下了眼泪。 13年前的好音乐，一次幸福的聚会是留给真心相爱的四目相投的人。希望在2018年的这个快要变冷的日子里，在北京的长安街旁边，建外大街14号，能送给你一丝温暖。 我是摄影师腾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刚刚各位听到的歌曲来自于2005年刘若英一整夜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动人的歌曲，叫做给一次幸福的机会。这个机会是自己给自己的还是两个人一起成全呢？想必有一些感情经历的朋友一定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说彼此成全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在这样一个任何事情都速食一件就可以完成很多不需要付出代价和责任的社会里呢，更需要真诚的交流，不管是做广播节目、看视频直播，还是谈情说爱交朋友。我希望十点大陆机真的是有这样一个功能，让我们彼此变成更好的人。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周一是我们的岁月留声机的环节，希望呢在每个周一的晚上就像打开了老唱片的这样一个 play 键一样，让一整夜的好歌不停地循环。就让这一首歌今夜不停重复 replay 不停地重复。谢谢薛瑞分享我的节目，发到了你的微信朋友圈，我看到有很多我不认识的朋友来到了十点大陆机。我是一个特别愿意交朋友的人，虽然我一开始交朋友的会有一点点的防备，请原谅我不是那么的容易迅速的把自己袒露给大家，但是 如果真的是觉得 OK 啊，觉得是可以交的朋友啊，那真的是还挡不住说话的这样一个节奏的，也许就是这样一种人才做了这个职业主持人。那其实最新一季的叫做吐槽大会还是吐槽大会，不管了，就是李诞那个节目啊，邀请到了第一季主咖叫做王力宏啊，而且我很有意思的觉得在王力宏旁边坐了陶吉吉陶喆。其实 R&B 啊，然后 Blues 这种东西，其实在1997年的时候，陶喆已经带到了内地很多朋友的耳边哈、啊。不管是他那张 I'm OK David Tao and 那些2002黑色柳丁啊、然后呢，今天放的这首歌应该是在他的1997到2003年的一首超声波的合集音乐当中。我非常喜欢这张合集，几乎包含了从陶喆出道到2003年这些年，应该是6年时间内他发行过的、唱过的所有的好听的音乐，都在这张专辑当中有所呈现，就是一个非常华丽的合集啊。然后我会觉得，陶喆的这首歌 Melody 哈、还有麦乐迪的 KTV 对不对，我觉得这首歌真的适合很多时候来听，比如说你路过街角的咖啡店，比如说 KTV 的包房里，你自己非常棒的这个音乐沙龙里，酒吧当中啊，然后雪茄吧 and 回忆，我觉得这个歌我还真弹过哈、没记错是应该是 G 大调的歌曲，哒哒哒滴哒哒哒滴的，我还是唱过，调还蛮高的，因为陶喆的音色还蛮高哈、而且陶喆当过几年的警察，然后他应该是比较负责任的那种歌手，而且陶喆的音色也非常独特。然后在看新一集吐槽大会的时候，力宏吐槽那个陶喆，陶喆吐槽力宏，我觉得都是惺惺相惜，好的音乐人。希望呢，华语乐坛啊多一些有个性的音乐人，然后把自己优秀的一面展现出来。Melody， 你在那个年代你在做什么？记得我 Melody 的时候，我还在一个上市公司当录音的主管，然后负责一小块铃声的制作。我是一个 leader 啊，我手下有几位员工。那是一段回不去但是永远记得的岁月啊。我非常喜欢这个前奏，就会有非常浓重的城市色彩。这个城市色彩里有很多不经意的刻薄、刻意、温暖、真实存在着。Melody， 属于你的旋律，你还记得吗？ 终于明白你变成回忆，没有言语能够说明，当别人问起补了一段旋律没有句点也无法再继续，像埋伏在街头的某种气息，无意间经过把往日笑与泪勾起，忽然心痛的无法再压抑，原来从未忘记。 埋伏在街头的某段旋律一下子戳入你的心房，这个心房里有很多情节啊，有些是你有点虚伪表达的情绪，有些是你真是拦不住的真诚，所有复杂的人生百味在这首歌里也许会涌现出来哦。 当时无法为你写的那首歌，却是我永远的遗憾，当爱失去，如果所有的错重来一次，能否改变结局？终于落下休止符的那首歌，我听着每一个音符流过的回忆，为什么在那么多年以后还不能说再见？ Melody， 脑海中你 一首我觉得超级浪漫又有情调的 Melody， 这首歌来自于陶喆 David 陶喆，这个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十点大陆机，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一直会情不自禁地跟着这个旋律哼唱起来哈，嗯，真的是有浓浓的回忆。这首歌对我自己来说，想必在收音机前或者视频那段听这首歌的你一定也有相同的感觉哈。嗯，我的朋友薛瑞说，我的妈呀，这歌年轻时候搞对象就指这首歌了，超级好听。反正你如果把这首歌唱好的话，要唱给你心爱的姑娘，这个姑娘一定会心动的，因为脑海里都是你的旋律，你的印记哈，我觉得特别适合表达情意，很浪漫的歌曲，嗯，很酷啊，很好听的歌。如果你真的是听过这首歌，而且听过很多陶喆的音乐，你会觉得陶喆即兴的转音呢，啊，哎，很多很多，但是需要 R&B， 需要节奏布鲁斯的时候，需要这一点点的点缀啊。说到华语乐坛还是有个人标识的声音，我觉得年轻一代当中呢，我说方大同是其中一位。虽然方大同的音色并不是很出众啊，就是我什么音色不是那么非常的优秀，但是他的感觉就是非常的open， 或者说很国际化。大同的音乐是非常有质感的，而且在《成月》这张专辑，应该是他第四张个人专辑表达的时候，前三张方大同已经立到很高的位置上，我觉得大同是一个相当有西化的音乐人。他在1998年进去香港之后呢，他并不是很早接触乐器，但是他享受了非常高等的教育，15岁学吉他，18岁学钢琴，而且在 Tom Lice 演唱会上呢，方大同可以弹一首不错的爵士乐，我觉得真的是费尽心思。而且他是一个专注的音乐人，经常在录音室一待就是一天，弹 bass， 这个 bass line 自己要研究设计，而且他的音乐充满了 soul soul 的感觉，非常的灵魂。虽然他不是那种音色超级棒、唱功超级棒的音乐人，但是在那个年代，至少在2008年、2006到08这两年当中，方大同的名字真的是叱咤华语乐坛。那今天晚上也带来一首那张《成月》专辑当中我很喜欢的歌曲，《成月》的首首歌都可以当主打啊，嗯，三人游啊，黑洞里，爱我吧，为你写的歌，哇，都是首首经典。我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或者画一点画的时候，我也爱画画，虽然画的不太好，然后我就是休闲的时候会听成月整张专辑，很好听。如果你喜欢大同，也希望在我的节目当中给大同点点赞啊，点赞的方式就是来到十点大陆机，找到花椒的平台里，然后不停的点小心心，就点那个分享和叉底下来砸蛋下面那个空白格里头，那就会有不同的图案，像甜甜圈啊、大白兔奶糖啊，然后鬼脸啊等等可爱的表情。有请在2008年的12月27号，成月这张专辑当中也是他自己制作人方大同先生带来的黑洞里。 你的太阳系，我在阳光里，为何总是跟着不变的旧轨迹，我的一片地 藏在黑洞里，仿佛都是超乎意料的好东西。怎样叫你相信，怎样叫你也发现神秘的生命。也许太多猜疑，也许不够好奇，也许是你的世界太真实。闭上眼睛，我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树上长爱情，河水洗回忆，什么都可以，只要你愿意。屏住呼吸，我好想带你离开这里，你不用飞机，只要放肆万里以外更美丽。 而且在这张专辑当中，大同还特地去了他曾经生活过的上海啊，这张照片应该是在上海拍摄的。我觉得好的音乐人就是有自己的一些寻根的轨迹，负责任的表现。反正听到大同的时候还觉得很激动，方大同是个优秀的、专业的、执着的音乐人。 怎样叫你想跨过陌生的距离？也许太多猜疑，也许不够好奇，也许是你的世界太真实。闭上眼睛，我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树上长爱情，河水洗回忆，什么都可以，只要你愿意。屏住呼吸，我好想带你离开这里，你不用飞机，只要放肆万里以外更加爱你。放开你双手的武器，抛弃你背后的历史，因为在我住的黑洞里从来没有引力，从来不懂什么叫踏实地。闭上眼睛，我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树上长爱情，河水洗回忆，什么都可以，只要你愿意。 好听的音乐啊，音乐最大的好处是能让人有个地方躲起来。谢谢大同，谢谢所有优秀的音乐人，在这个夜晚发出了会让这个夜晚发光的好声音、好音乐。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刚刚那张专辑呢，我想必很多人都听过，程悦非常好听的专辑啊，也希望大家在十点大陆机的节目当中呢听到好歌曲之后呢，如果你没有听过我就太开心了，因为我还挺会推荐的呢，觉得自己如果你听过说明我们志同道合，我们是一个频率上的朋友，同一类人啊，都是非常的开心。看到了张波已经升到第二级的用户了，是不是因为看十点大陆机升到第二级的用户了？要看下去一定会升到三级、四级、十五级的，我们指日可待哈、哦！谢谢薛瑞送我的吻 KISS Kiss。 说到吻呢， 我觉得吻是一种代表亲切的表达方式哈。现在，朋友之间也可以抱起来亲一下，过生日的时候都 anyway 无所谓哈。但是真的要真的男女之间要说到亲个嘴儿是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这需要真情流露，而且两个人情投意合。Helen 你来了，欢迎你进场啊。接下来呢，这个歌手我是十足的喜欢，喜欢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我在很多的这个年轻岁月当中，我觉得她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类女生的类型。哎呦，说错就说错就，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没有了，我只是说出大家的心声而已。我喜欢莫文蔚很多年，我觉得莫文蔚身上有非常自然而然的气质， ABC 有这个气质，而且家境非常的不错，但是她没有骄傲，而且非常的有礼貌有教养的一类女生。嗯，而且瘦瘦的高高的，嗯，然后四肢很长， I like it， 我喜欢这种感觉的姑娘。然后她真的唱情歌的时候呢，每每唱那种慢情歌的时候，确实能唱到我的心里。我想很多跟男性的歌迷跟我是一种感受，特别是在那场演唱会的时候，他唱演唱他不爱我的时候，确实有情节在里面，也替他心疼了一下哈。真的，也许有情人不一定能终成眷属。现在莫文蔚已经有了最好的归属，找到了初恋的外籍男友，陪他走遍了世界各地。他也是一个旅行家，又是一个生活家，又是一个音乐家，还有什么不完美的事情。在2002年的时候，莫文蔚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 I， 就是英文单词的 I love you 的 I， I 中文呢是我的意思，英文念 I 啊，代表我，体现了都市人性类的鲜明自我全新角度的爱情态度，用小写而不是大写的爱，指的是着重真实感受，忠于自己的小我，而不是那种虚夸的大我啊。而且在专辑制作期间，莫文蔚也去了法国，拍了非常多动人的照片。这应该是在法国南部拍摄的吧，又有篱笆那种的感觉，非常。那个时候莫文蔚很年轻啊，2002年，16年之前 ，unbelievable。这首歌呢，并不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那个爱哈，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眼下，不是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另外一首非主打歌曲《单人房双人床》，你一定也会很熟悉这首歌，对不对？现在的都市人呢，太忙了，特别是在大城市忙碌的，大概是我这个年纪的朋友，30到40岁区间的人呢，如果你一旦进入了这个忙碌的生活状态的时候呢，我相信有一部分朋友跟这个歌名是相反的，是双人床，单人房。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大家真的什么时候都会有一种淡定的心情去面对生活当中那些你不一定的不一定的那个感觉，就会觉得一切都 OK 啊。 Helen 说，哎呦，发现一个问题，主人今天背后那个男人好帅哦，那不就是我吗？你们不要这样，我今天就是没有弄头发，不要夸我，不要夸，不要，不要。好了，我们把时光一起回到2002年的那天的时候，当这张专辑横空出现在我的耳边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没大学毕业呢，我还是一个懵懂的青少年哈。这首歌我非常的喜欢，单人房，双人床，这个前奏啊，爱极了，这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爱情的思维吧。 也许你的爱是双人床，说不定谁都可以陪你流浪，你的目光锁在某个地方，你的倔强是一道墙，内心不开放。心是单人房，多了一个人就会显得紧张，想看看你最初的模样，你脱下来的伪装，你会所以

天天想你这首歌发行在张雨生第一张出道的专辑1988年、98年、08年、18年，30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充满了无限的感动啊。这首歌真的是传遍当时的大街小巷啊。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有一个纯诚的内心。我认识你不加修饰的真诚，我认识你带着梦想的眼神，我认识你毫不保留的歌声，我认识你，我们怀念你，我们记得你，因为你是张雨生，那个戴着眼镜的大男孩，那个惜音乐好朋友如命运之神的好朋友，天天想你，张雨生。 当我伫立在窗前，你越走越远，我的每一次心跳，你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间，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永永远远闪动的双眼。